各位，你们好吗？我是谁？我在哪儿？ 你在干什么呢？ 对，哎，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在今天会有一种懵懵的状态吗？ 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了呀，我已经欢乐过各位的上班路了。 哦，对，啊，忘了坐在旁边，你看我都不知道旁边坐的是谁。 大家好，哎，我是谁？听出来了吗？ 哎，欢迎静瑜再次来到娱乐最王牌。Hello， 大家好，下班快乐。 是下班快乐，这也是国庆休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今天早上呢，就陪伴各位上班，然后晚上陪伴各位下班，我也觉得好开心啊。 是啊，真的吗？ 因为就是中间的时间我不用上班。 反正我是好几天没上班了。今天呢，这一打开话筒，感觉有点这个嗨过头啊！希望你们也能够如此啊，就是不要，在下班的路上也会像上班那样哈，感觉就是一脸懵的样子。 嗯，但其实早上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已经说了，就是早上刚刚回到这个工作状态之后，会有点就是假期综合征，就不知道该如何进入到工作环境当中，所以可能也就需要我们用音乐唤醒一下大家吧。 还好下班了，我们有会儿了哈。再见工作。所以不要再望穿秋水，再去询问下一个假期在哪里哈。我觉得先过好每一天是最重要的事儿。嗯， 所以要先送给大家一首甜甜的歌，对吗？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前奏响起的时候，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安慰杰伦呢？昨天晚上又没有拿到冠军。 你看这事儿我都没敢提，我只是觉得这歌呢特别适合在秋天的时候听，然后呢会有一些很强烈的画面感进入你的眼里。我们来听《麦芽糖》。我想永远是人伴着有厌倦的生活，白天弯腰低头才觉得温柔，早晨的伤口都是梦里秀，我在崖口聆听传说跟着童话故事走，远方的风格远距离诉说，那幸福在心就慢慢的被收获，整个的家让残酷的角落，爱更快乐，初恋的颜色，我牵着你的手经过充满芽糖的山坡，山风的诱惑绵绵着温热，堆积在我的额头，摘下麦芽糖熟透，我醒来还笑着，开心的被粘手，我满嘴都是糖果，牵着你的手经过充满芽糖的山坡，你都害羞，我们愉快的梦游，我在桥上喝着麦芽糖的歌声，沉冷的小时候，我好想再有一口。 天的下班路上呢，一开场我们送上了麦芽糖， 甜甜的。 好想在这后面喊一声啊，马上要放假了，假期快乐。可惜时光不能倒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真的啊，时间一天一天的往前走，转眼已经是寒露的时节啊，寒露的这个节气了啊。 嗯，这个时候保护好自己的手脖子，还有脚脖子，还有脖子。 你就干脆说把自己全都捂起来就好了嘛。 不，就这三个位置特别的重要，你知道，就是现在女生可能比较时尚一点的话，会就露出脚踝。对，但露出脚踝的话，其实特别容易着凉，特别是在寒露这样节气的时候。比如说，就老话就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啊，今天是寒露，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把脚露出来。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白露节气的时候呢，就是穿衣服就不能再像夏天那么穿了嘛，对不对哈？那所以说现在你想告诉大家的是，就不要再春捂秋冻了，对不对？啊，就是要注意足部的保暖， 对， 啊，把这个棉靴穿起来。 是，就是脚脖子赶快。 还试什么试？现在就穿棉靴，你捂着谁？ 怕冷啊！哎，我今天见你从直播间走进来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我怎么穿这么厚？ 我吗？ 你不是出了名的火娃吗？ 但是我今天不觉得像一个飞行员的造型吗？感觉像直接飞回来。 帅的，帅的，帅的，是。 主要是戴了一个脖套，就先把这个脖子先保护起来。 对，所以我说嘛，手脖子、脚脖子今天都捂齐了，也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暖了。因为如果你是从外地刚回到北京，这个降温还真的需要你适应一下。 真的。哎呀，没办法，年纪大了，都20多了，不能再像十几岁一样那样过生活了。 来， 对不对？ 白姐，你的枸杞酒，啤酒。 枸杞酒，吓我一跳，以为是什么其他的平顶的那个酒。 狗年过节， 嗨，别说这个 了。 我们来听一首适合今天这个节气的歌，好不好？希望你们早上没有放过这首歌。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首歌留给大家，曹方《秋凉》。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王牌推荐。 所以大家赶紧呢，把这个能捂的地儿呢都捂一下啊！反正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呢，确实凉了不少，注意身体吧。 那中午的时候还是稍稍热一点的，不过这一轮冷空气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所以本周差不多都是这样子。 对，最近的生病的朋友还是挺多的，这千万要注意啊！有这个季节更替，有人什么冷空气过敏啊，是吧？涮羊肉过敏啊，就是 涮羊肉过敏。 啊，没有，这个今天我还真是听别人跟我说，就别着急在寒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就直接大补，就直接上什么大肉啊。什么就吃太多了， 我觉得假期回来应该都补不了吧，特别是假期如果回家的朋友，你如果再带了一个行李箱回去，那现在应该是满满当当的回来的。 这东西就吃不完啊。 就郭鹏跟我说他已经有一箱子的饼了。 哦，是吗？ 就刚从内蒙回来，那羊肉，那下次说这次带了一只羊腿，下次把我打算给你带一只羊。 呀呵，我已经想象到他那个形象了啊，这个啊，也多抖一抖吧。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大家来关注的是国庆档的几部热门电影的表现啊，我们也补补这个电影。先来说这个影， 虽然我没有看，但是确实褒贬不一。 我朋友圈当中好像更多的评价都是关于这部影片的，因为可能其他的两部热门影片哈，相对来讲口碑有一点离大家的期待值比较远。那这一次影在十一期间的票房已经拿到了将近5亿，比起来之前张艺谋导演奉上的《长城》，这一次大家就纷纷的奔走相告，老谋子又回来啦。 是是是，当然我刚才说褒贬不一嘛，就是大家褒的部分是说画面还是很不错的，视觉方面啊，什么各种，这个水墨画风啊，阴阳八卦呀、等等啊，就还是形式感十足的。但是故事上好像还是比较弱。很多人说形式大于内容，这其实有一个影评说的还是比较好的。 对，就是说张艺谋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视觉天赋，也再一次挥霍了他。 好的，这是静瑜说的。 有人说。 有人说，有人说啊，不是， 有一个人叫有人说。 对，我们说的又怎么样呢？其实就是我觉得一个电影，我个人感觉最重要的还是故事的本身。当然也可能会有人提出不一样的意见，但是你说开心的麻花，开心麻花的就各种各样的电影呢，其实印证了说一个好的舞台剧并不一定会是一个好的电影。作为热门的这个国庆档的电影呢，《理查的姑妈》好像现在口碑不佳啊。 因为之前比如说像《夏洛特烦恼》开始啊，《羞羞的铁拳》呐，包括今年的《西红柿首富》啊，大家都觉得。哎呦，好像开心麻花就已经是品质的保证了，带有他们 logo 的一定都很好看，包括像驴得水啊。那大家就是满怀着期待冲进了电影院，确实被理查的姑妈给膈应了一下。 对， 大部分出来都是吐槽的。 对，因为票房好像还行，但是说据说笑点格调不高。走的都是下三路，就是什么意思呢？好比上就是咱们吃个饭，饭局上有一人说话其实挺逗的啊，他其实特别有幽默感。但是你要说你幽默感吧，你总是讲荤段子，这个就不太好了。 而且中间可能有一些就是这个扮相方面呐、视觉方面啊，那我们就不透露太多了。如果大家还是想坚持的去电影院感受一下，到底被人膈应着挠也没有什么想笑的感觉的话，也可以去试试。 咱们这么说真得罪不少人，但说真的， 有人说，有人说， 对，你像《夏洛特烦恼》这种啊，笑中带泪，我觉得这是喜剧比较高级的一个阶段啊， 一次就好。 对，也贡献了这样的好歌嘛啊， 来自杨宗纬。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准备好， 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啊，随你跳。 其实这首歌还挺适合哄睡的，你会发现那个节奏和旋律就挺适合轻轻地拍着一个人让他赶紧睡着的， 是不是你最近经常在做的事情？ 我这么快就不给你盖到这个点了，好吧，我们接下来推荐电影，这是《无双》，周润发和郭富城来主演的，海报是两个人个人的这个一张大脸，虽说一开始呢预售不理想，但是好像现在看还行。 对，这算是票房跟口碑表现最好的电影了，也算是逆袭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没有太关注到这部电影，因为毕竟有开心麻花， 真的， 还有张艺谋啊，还有贾樟柯这样的大的牌子在前面， 就是， 但慢慢的，因为这个第一天的票房哈，甚至比不上一个叫做胖子行动队，可能现在都已经下档了的一个电影了。但口碑传开了之后，成为了国庆档的一匹黑马，票房收获了6亿多、哎、豆瓣评分也达到了8.1，非常不错了。 你看，所以说我觉得电影其实有的时候很像是一个美食或者一个餐厅，口碑其实非常重要，它有很多的印象让人觉得很深刻，包括60多岁的小马哥枪战戏还是那么帅啊，所以我们也做一个推荐吧。另外还有一个现实主义的这个题材的电影叫找到你，是姚晨和马伊琍主演演的。 是在国庆期间呢、反而更让大家惊艳的都是国产的影片。你看之前是周润发跟郭富城主演的《无双》，那么姚晨和马伊琍主演的《找到你》，大家可能一开始听到会觉得，哎，是不是跟之前就是赵薇主演的《亲爱的》题材有点像？但其实虽然找的是就是讲这个找孩子的故事，但主题是想探讨当代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的矛盾。 哎，真的不容易。 真的，我身边去看过这部电影的女性，几乎回来都会写影评，就但是不是会控诉自己的种种不容易，而是希望社会给予大家更多的谅解。 是是是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啊，我觉得女性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出口，有人替他们来代言或者来说话。对，包括之前的这个张雨绮是吧？啊，当然开玩笑，跟这是没什么关系。 这是不用说话的那个。 所以其实马伊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很多人问她说，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如何去平衡家庭和工作？ 对，他就好奇说，哎，为什么每一个就是稍微事业或者家庭成功一些的女性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问男性呢？比如说白金，你为什么事业跟家庭都这么成功？ 好像还真的是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但是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都这么失败？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问题，好好考虑一下。 能否吹来夏天的雨，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会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看你怎么想距离这问题，爱让人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尽管总是你发起，我还躺在睡眠。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让人烦恼，可是我爱这个烦恼。 这是来自孟慧圆前一段时间打榜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听完觉得这么长的歌名，是不是专门给 DJ 找麻烦， 而且人家有一个好记的好听的名字孟慧圆啊， 特别吉利的一个名字。 嗯，有梦就会实现哦。 好吧，这首歌可能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在路上听啊，很轻快。希望各位早出晚归的朋友现在呢心里面都有幸福感啊，至少现在已经下班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鲸鱼。嗯，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打卡了。其实我们每天的这个打卡时间本来都应该是在稍晚时候出现的， 那今天来考验一下大家。 对， 就是大家现在回家来上班了以后啊，今天下班的时间了之后，我们就早早给大家打卡，早早的送上这一份内心的问候吧。 是，今天图是那个鲸鱼特别设计的啊， 对， 来捧个场吧。 考验我的美工了，我可是把我手机里面的十几样美图软件都用上了呢， 都拼一块儿是吧？你看看这个女生十几样的美图软件， 我算少的了，真的。你回家翻翻你们家朱丽叶的， 朱丽叶就又躺枪了是吧？嗯，三竿朱丽叶可能不需要这个吧。 自己够美。 只要发送打卡两个字，然后呢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会收到今天我们特别制作的一张图片了。 是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我们的要求是你在收到图片之后要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也把这一段好玩的文字一起分享给大家。 我爱蓝色的洱海，散落着点点白帆，心随风缓慢的跳动，在金色夕阳下面，绿色的仙草丛里，你的笑容多温暖。我爱丽江夜晚熊熊的篝火，我们歌唱跳舞快乐简单。我爱蓝色夜晚满天的星光，天使掠过头顶飞向远方，在我怀里你轻声低语在耳边。那一些温暖在我心间，伴随我想你的今天，你让我长久沉 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 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 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下班快乐，我是鲸鱼。 对，这个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那个我希望大家这个好心情的这个步伐不要停止啊，还是要这个一路向前，因为毕竟下一个假期就在前方，那就是这个元旦的假期。 前什么呀，这么远， 漫漫长路， 感觉都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了。 哎，不要这么说，大家心凉了啊。我们说点这个跟假期有关的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已经是这个老生常谈了，说很多次了啊。 嗯， 很多人的心可能还在旅途当中，但是那个旅行当中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有可能你多多少少也都看到过。 对，十一号差不多大家的这个行程分好几类，一类就是出去看人山人海，一类就是在家里看他们人山人海然后偷着笑的。但是这个旅行当中的不文明行为真的是非常的惹人讨厌。那今年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一个叫做平文涛的人。 平文涛，你在哪里？ 对， 你给我出来。 抓着了，抓着了，是真抓着了 啊。已经抓着了是吧？ 对，他算是欠杭州一个道歉嘛。 啊， 因为他其实做的事情就是之前的时候也被屡次报道过，他就在杭州的西湖边上有一块写着杭州西湖的大石碑，可能大家去杭州西湖旅行的时候都有看到过。 对， 那么有游客是用红色字体歪歪扭扭的提了几个字，其中还包括自己的名字，就是平文涛。 哦，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他现在应该也是被抓到了是吧？啊， 嗯， 据说呢在被抓之前他还打算顶风作案，对另一个景点就是钱塘祠来动手，幸亏被及时发现了。你说说这个平文涛他在想什么？ 就我特别不理解，就是这种迷之自信到底来自哪里，就觉得自己的名字特别的有，为什么都要写到这种地方来？ 我跟你说， 刷存在感，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想要千古留名的这样一个梦，但是呢就是表现形式上面呢，像这个平文涛这样的是比较 low 的。 千古留骂名就不太好了吧？你为什么不去这个西湖边上，不有那个秦桧的那个、 啊、 你去那边可 哎呀呀， 就那也不行啊，那也是文物。 但是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去阻止，这些人啊，这些心里面没点数的人啊，他们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破坏这个景点，包括呢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啊。 嗯，当然一方面就是我们就不断的在呼吁嘛，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文明。那么其实今年也还有很多的景区其实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说今年很多人去了敦煌，哎，去了祖国的西部，发现好漂亮啊，这个雅丹地貌真的非常的震撼。 嗯， 但是呢，为了防止大家踩入景点拍照，就工作人员就是在周围避下了密密麻麻的刺猬阵。 对，真的，那个雅丹前段时间我还去过啊，就是其实因为就是避免有些人呢，就是为了拍照什么都敢爬。 对 啊， 就比如有一个那个什么孔雀回眸，就非常的漂亮，但是真的有游客专门爬上去。 所以我倒觉得说，真的是要如果布下这样的阵去防止大家这么做呢，这其实也是一件听起来有点痛心的事儿啊。还有什么抢座的、大声喧哗的、插队的，这个就不说了，吐痰的。咱们的听友里面没有这样的，真的，我相信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在如果啊，以后你再碰到你的身边有这样子不文明行为的人的话， 嗯， 如果是我的话，第一时间我要呵斥他。 对，特别是很多的人其实是为了要拍个照，他就是想在朋友圈当中炫一下。嗯、所以你在朋友圈当中如果看到这样的状况发生的话，千万不要给他点赞。 对， 就也不要吝惜面子，就一定要去谴责一下这种行为。 哎，我觉得今天写的这句话还是挺好的。比如这句话，你的旅行无论走多远，但是要记住，那就是。 就是和你都有关， 对，蝴蝶效应啊，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你有关。 我听人讲，天上边有一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风浪吹过我的双脚，怀念夏天的味道，你的微笑我舍不得一口吃掉。秋天树叶不停掉，我的难过有谁知道，身边少了你，我真的觉得无聊。 寂寞装进我背包，怀念你的香水味道，想念让我更加烦恼。我想你知道夏天的味道，扣在我心里永远抹不掉，究竟你给我最后的讯号，我会安静的走了不打扰，昨天的拥抱今天的需要，你给我的好戒也戒不掉，苦是疼痛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哎呀，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的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母は5年前、私を一人残して突然家を出て行った。 なんか小森とあっちじゃ話されてる言葉が違うんだよね。方言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くて、俺はさ、他人に殺さしといて殺し方に文句つけるようなそんな人生は送りたくないなって思ったよ。 待って。 稻子是听着脚步声长大的，秋天的美也是理智的。 言葉は当てにならないけれど。私の体が感じたことなら信じられる。 娱乐最王牌，陪你续写秋天。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我们要抛一个题目了，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今天白给100块的这个预热题。据说我们现在的现金已经攒到了1100块了。 那么今天拿到这笔钱啊，想想放假回来之后就有这么一个大红包拿。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先听清楚预热题，想问一下大家，刚刚提到有布上刺猬真的很漂亮的雅丹国家地质公园，那么请问它是在我们国家的青海省吗？ 多简单的问题， 大家发送答案是或不是加上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You say you wanna get away, you wanna send me all the way. But it gets burned if you get closer to the sun, I want ya. We can burn together, fading into one another. Oh, oh, oh, oh, oh, oh. Oh, don't you know? Just don't love you, me, baby. We could run free if you don't.

郑钧的歌很多都是这种充满着理想主义或者是很浪漫主义的这种风格的歌啊。 嗯，因为我刚刚从西安回来，所以听起来特别有感觉。 哎，真的啊，那其实会在这首歌里面有很多的想象，这其实并不是说和某一个人私奔啊，在他上一次接受我们这个采访的时候说到，而是说你和现有的某一种生活状态和你的一种固有的一种生活模式去说再见啊。 嗯，而且听着这种歌就有一种心情很畅快的感觉。 哎， 就包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如果你站在那边看着黄沙，然后看着那样美景的时候，你会感叹到就是自然的伟大还有自己的渺小。 或者是刚刚从办公室出来的朋友啊，赶着饭点要去吃饭的朋友，都很适合这首歌。但是提醒男生不要轻易去唱啊，因为这歌如果你 太容易破音了， 对，高音如果唱不好的话很容易一下破功了，就是本来良好的形象就破灭了。 对，但是今天也有很多男生让我挺刮目相看的，就比如问了一下说这个敦，我都已经说出敦煌两个字了，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是在我们国家的青海省吗？好多人答是。哎，今天真的是就是错误答案比正确答案要多。 这个上地理课的时候都看小说了估计是啊。好了，我就不在这边跟着唱了，我怕这个唱跑大家，甚至把我们马上要来答题的朋友唱跑。不过那也挺好的啊，就是1100元的现金红包是可以守住了。但是他已经在线上了，我也不好意思挂断他的电话。Hello，Hello， 哎，你好， 你好， 你好，请问是十月吗？ 是你吗？ 啊，十月是我们闺女。 哦，嗨， 哦，是这个小可爱对吧？ 哎、 抱着奶瓶。 啊、哦，怪不得哈！ 哎，算今天是要给他赚奶粉钱了。 嗯，是的， 好，白接兜里的奶粉钱， 把我的奶粉钱抢走了是吧？ 薅到你的兜里。 好，那希望你能够加油好吗？嗯， 好，谢谢。 好，今天的五道题准备好了 ，Ready Go！ 来看看假期结束后第一天的白给100块。首先从第一题开始，第一题说的是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那么请问，寒露之后的节气是霜降吗？是或不是？ 三。二一是吗？ 不是。说破入秋， 寒露之后是霜降。 对呀、 啊，哎呀，是寒霜，秋处入秋，寒霜降。多写小大寒、 哎。你看他都能把这个背下来。 是，你知道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顺着顺着，然后就顺嘴就说出来了。 对，想说寒露之后、怎么可能是霜降呢？是不是啊？ 哎呀，我们可怜的小十月的奶粉钱，哎、在白金兜里再揣一会儿吧。 哎呀， 嗯，好吧。 哎呦，不，我还是要鼓励一下。至少我虽然说答错题，但是我觉得他刚才那个后面把这个节气背出来的时候， 对对对，寒霜降， 这个我背的可熟了，24节气。 哎呀，那这个怎么办呢？啊，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小小的鼓励的红包送给你，好不好？ 那就把你的 嗯好的 收款二维码发给我们吧，白姐 FM。 好，谢谢十月，拜拜。 谢谢， 好的，谢谢。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想带上你私奔，行不行？吓跑，吓跑了就不用送了。 就很像 Good morning 啊，怎么这么狰狞啊？在你的心目中， 没有没有，就因为每次都会破音，但是因为我是一个高音很厉害的人， 哦、 不会破音，所以我就要刻意做出这种破音的感觉。 金鱼是在 KTV 里面唱，都会唱到珠穆朗玛的那个那个歌曲。 对，就因为金鱼，你知道头顶喷水吗？就高音厉害，头顶喷出来。 我在我心里面，你 再吹，你待会儿就要让我唱了， 我 不要。 我以为你是那种只适合唱叮当猫的那种类型，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叮当猫也可以了。 好，我们接下来这位已经在线上了，来请他说话。Hello， 嗯， 哎，你好， 男生，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呢？ 你好，你好， 哎， 叫我小王， 哦， 就行， 哦，小王， 小王， 好，这是参与我们节目连线的第多少个小王？好，看看这个小王能不能够挑战成功。好，接下来问你第一题，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过得非常好。 好，借这个，不能说借这个余威啊，带着这个好心情，能够赢得今天的比赛，加油！昨天2018中国好声音决出了总冠军，丹增尼玛，请问获得第二名的黎真悟是谢霆锋战队的学员吗？三、二、一，是吗？ 是。 哎，我觉得我们这题很坏，因为说了氮增尼玛，但是呢又突然转到了第二名上，可能你就有点反应不过来。 他只记住了我说到氮增尼玛啊，好吧，错就错了吧，这怎么办呢？啊，也有小红的，对不对？好， 嗯，好的。 好，谢谢这位， 谢谢你咯， 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然后呢，没有带走一片云彩的小王， 今天有1100块，哎，我都替他心疼。哎、我能现在去那个直播间外面去打个电话吗？ 来不及了，钱被我误着了。谢谢你们的参与，谢 谢小王，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哎， 我怎么那么开心？我不应该啊。 你这1100块捂着，明天就1200了。 奶粉钱省一分是一分。大家明儿赶早。我们的奖金，到明天呢，我们又攒到了1200块。 这样小川就好开心，因为今天我是主持人，然后明天我就是热心听众了。 哎， 我觉得老白，你要不选我的话，你就有失公允。 哦，看一下明天有没有一个手机尾号是你这个手机尾号的出现。 哒哒哒哒 啊！但是我们其实讲真的啊，我们真的是特别的公平的，每天在选我们的听友。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考虑很多，比如说，哎，有的朋友是刚刚加入，我们有可能会选；有的朋友是老听友，我们也会选。偶尔有些平衡，但是如果还没有选到你的话，请你千万不要着急，并且把这个好消息奔走相告。明天1200了， 发钱了。但接下来呢，还是有小红包要送给大家，我们还是有一道音乐题要送给各位的。 好，我们把一个前奏推出来的同时，让金鱼来问啊。不过大家先把手机准备好，先来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0的节，同时对话框准备好，准备啊。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然后呢把这个手机的对话准备好，要不然有失公平。准备好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来，金鱼， 请问一下大家，这么熟悉的前奏，这首歌曲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把电视剧的名字发送到白杰 FM， 我们选最快的一个，还有一个小幸运。 对，好，两位朋友，我们再放一遍， 画面感好强啊！ 对，都能想到那个剧情里面的那个人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怎么样，现在应该我觉得有很多答案已经出现了吧？ 对，刚刚给了大家很长的时间把这个对话框准备好了，各位发送答案到白杰 FM，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的正确答案了。我们应该第一名已经选出来了，那还有一位就是随机挑选一位幸运的朋友，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大家。 好，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谢春花带来的 借我。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 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莽撞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儿时的清晨与傍晚，君看过 上来揭晓正确答案之前，先来说错误的答案。居然出现了流星花园的字样，我那个前奏怎么可能会和流星花园搭在一起？ 对，但我觉得就是什么类似于像、刚刚有看到什么我的青春谁做主啊这一类的，我觉得还都比较贴切，都算是一种青春题材的剧吧。 对，还有人说机器猫的 还有裸婚时代，这个男主角是一个人哈、 啊、对，贴近了啊。还有说不能说的秘密等等等等，但是其实这都不是正确的答案。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首来自于凡凡带来的歌叫我想大声告诉你。 对，大家在这个高潮的部分都是可以一起跟着唱的。我想大声告诉你是来自电视剧蜗居的主题曲。 你答对了吗？ 夜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0月17号，小提琴演奏家穆特与曾被阿巴多、迪图马泽尔等指挥大师精心调教过的华沙交响乐团将共同以一场音乐会为今年迎来85岁大寿的潘德列斯基大师庆生。这位既能指挥又堪称高产作曲家的大师也将登台国家大剧院直棒演绎德沃夏克第七交响曲。再来关注，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辉煌40年影视轻曲音乐会将于10月18号在国家大剧院举行。著名指挥家范涛将执棒中国电影乐团，联合魏金栋、丁毅、郑勇、吴碧霞、柴亮、王丽、杨洋、王二妮等艺术家现场实力呈现影视金曲。继续关注，今天晚上7点半，2018中国戏曲大会将在万千瞩目中迎来总决赛。前六场的个人追逐赛藏龙卧虎，热闹非凡，也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深厚底蕴和时代气象。经过激烈的角逐，一共有6位选手脱颖而出，总冠军将花落谁家，今晚拭目以待。上周五晚，江苏卫视金曲捞之挑战主打歌感动收官，嘉宾们不仅为观众献上了勾起回忆的时代金曲，还用亲身经历鼓励观众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可谓是笑点和泪点齐飞。而刘维作为金曲守护团团长，主持功力和演唱功力自然不在话下。在节目中，他和团员们合唱了经典歌曲《上海滩》，默契的配合和有质感的音色获得现场的一致好评。另外，他还在节目中与新人洪雨雷一同演唱了经典中国风歌曲《菊花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承高速沙峪收费站到黄岗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瑜。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啊。其实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是用功利过日子嘛，对不对？公元多少多少年，那其实节气的实用的价值相对已经变少了。 大家现在可能习惯的从手机当中看一下，哦，今天好像是寒露，然后明天朋友告诉你，哎，寒露了。但其实呢，刚刚我为什么脱口而出一句晚上好，是因为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小小的天井外面就已经全黑了。 对， 我还记得上次跟老白搭档的时候，到这个点儿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束阳光照进我们的直播间的。 季节在更替， 哎，对，所以其实是你通过身边去感受的，而不是别人告诉你说寒露了，哦，好，我知道了。 对，节气其实不光也是一个计时的工具，它其实也包含着古人对于天地、对于万物、对于四时的这个观察和感受。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文字呢，就是来介绍寒露的这个物候啊。好吧，那接下来就把这段文字简单的念给大家听，同时你们可以回复打卡，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图片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寒露的物候是：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雁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这个节气当中，鸿雁排成一字或者人字形的队列大举南迁，深秋天寒，雀鸟都不见了。古人看到海边突然出现很多的蛤蜊，并且贝壳的条纹和颜色都跟雀鸟很相似，所以就以为是雀鸟变成的。那第三候菊始黄华，就是在说这个时候菊花已经普遍的开放了。 在这三候当中，鸿雁再度出现，后至者为宾，与白露期间的鸿雁南飞相比，此时相隔一个月之久，说明这是最后一批鸿雁了。古人对鸿雁寄托了美好的情思。鸿雁是24节气中72物候中出现最多的物候，古人此时仍然细心地留意 鸿雁是否南来为宾，自己活着行者愿意尽地主之谊。 所以生活在大城市当中，一年到头我们感觉可以控制室内的温度，我们出没在高楼大厦里，我们从这个地库穿梭到另一个地库，其他的时间都在自己的车里，生活当中有太多人为的痕迹了。但是听到古人对于气候变化的一个总结，就能感受到他们对于四季的变化是通过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的观察来感知到的。 嗯，哎，其实之前我们在学生时代都接触过四个字哈，天人合一，对，还有道法自然。其实对于今天生活在大城市的，就是像此时此刻正在路上行驶着的你一样，有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多多接触自然，去感受大自然的变化，就可以感受时间的存在和意义。 说一双眼睛可以拯救一张脸，一首歌可以影响一个节目，当一首歌出现的时候，甚至影响了整个节目的风格。 就比如说之前的时候，我们节目会发什么打卡，哎，老班你怎么样，现在当我们放了这首歌的时候，有人发过来祝节目越办越好， 对对，哎，这个再创辉煌， 你知道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那个老年人表情包，就举起一杯红酒祝你一路顺风， 里面撒着一些枸杞粒啊。这首歌是《鸿雁》，来自于额尔古纳爱乐队。实际上呢，它不光是很多年长一些的这个这些啊男孩们的最爱。 其实真的是好听的，特别是比如说你开车驰骋在祖国大西部的时候，那种辽阔，然后配上这些歌，你才会觉得真的是契合心境。 你看，你应该再创辉煌，越办越好。所以也有些朋友发来微信，应该问说：“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节目？” 哎呀，这是娱乐最王牌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寒露节气的一些问候，所以我们送上了这一首《鸿雁》。 对，也很适合你今天打卡的这张图嘛，哈，回复打卡就可以收到了。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P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私房歌， 讲真的，就是这个《鸿雁》这首歌，我也是很喜欢的。 我以为你刚刚要唱抖音神曲，讲真的， 是不是我被你鬼迷心窍了？这年龄可以瞬间的转化吗？刚才还在放《鸿雁》， 这是大家熟悉的节目了吧？ 对，好，我们其实会放一些不一样风格的歌啊，大家自己去感受。包括接下来的主播私房歌，其实也是会挑选一些我们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歌。 嗯，特别现在加入 PK 环节了之后，我整个人都战备紧张。就以前就觉得，哎，我觉得好听，然后就会发给白姐。现在觉得说我这首一定要赢。 好吧，看看今天你能打什么分啊？一到十分，我们会给一个分数给到大家，可以随便发这个分数。以你对这首歌的喜爱程度，今天让静瑜先开始吧。 嗯，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其实特别适合放假之后给大家哈。这首歌曲来自李宇春。叫做没有计划的旅行。在这次开始假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特别的迷茫，因为我觉得刷一下朋友圈，就是 Mary 又在纽约啊、Kissy 又在法国啊，就大家好像都活得那么的就是活色生香，我就会觉得说，哎，那我到底放假的意义在哪里？当然我看到一段文字我觉得特别合适。这个假期就让我们单纯的去放空放轻松，单纯的享受睡眠，享受风景，享受独处或者陪伴，享受一段不必参与不必证明的空白时光。所以你需要的是一段没有计划的旅行。 我也觉得你不用那么介意什么 Mary 啊，什么什么什么 V、 反正待会儿上楼下买泡面我都会碰到他们呢。 反正他们回来都会改名，改回翠花和安红的。 今天风吹过发亮的天，也藏的跑鞋跟随没有计划的路线，走过海洋草原，穿过阴晴圆缺，忘记你也许只要环绕地球三圈。忽然闪电一个全世界的屋檐，一万句晴朗的话全都落在雨里面，甜蜜怎么掉脸，约定断了琴弦，忘记你站在没有出口的路中间。再想念就从此没有晚安明天见，不再想念也从来没有你笑的弧线，没有一起泡面，没有一起看雪，没有过马路时牵着手小心危险。不再想念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不再想念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没有过电影院，没有过大海边，只有七月晴天风吹过谁的侧脸。 忘了提醒大家打分了啊，一到十分这首歌你觉得应该给几分呢？赶紧打分过来吧。 今天风吹过发亮的天，也藏的跑鞋跟随没有计划的路线，走过海洋草原，穿过阴晴圆缺，忘记你也许只要环绕地球三圈。忽然闪电一个全世界的屋檐，一万句晴朗的话全都落在雨里面，甜蜜怎么掉脸，约定断了琴弦，忘记你站在没有出口的路中间。再想念就从此没有晚安明天见，不再想念也从来没有你笑的弧线，没有一起泡面，没有一起看雪，没有过马路时牵着手小心危险。不再想念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不再想念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没有过电影院，没有过大海边，只有七月晴天风吹过谁的侧脸。 点个名啊，应该是我们的老听友了，看的关注时间这个还挺早的。熊板板说，能不能把静瑜刚才说过的没有计划的旅行的这段文字发一下吗？谢谢。 其实不用记下来，只要你听到心里就可以了。那借着中间间奏的部分可以再感受一下，这一首歌曲叫做没有计划的旅行。那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假期或者下一个假期，就让我们放空放轻松，用假期单纯的去享受睡眠，享受风景，享受独处，享受陪伴，享受一段不必参与不必证明的空白时光。 估计他还是没记下来。回去听回听吧。 啊。 好了，第一首歌你的得分差不多是在，我看了一眼，在八分。 嗯， 还不错。 是，但给我打分有点少啊，因为我还要跟白洁 PK 一下。那么接下来就是白洁的时刻了 啊。没有，你继续。 就我还可以再忽悠段是吗？ 对，你 歌唱完了， 再来下面一首歌，连推两首， 啊、 好不好？ 好的，没有问题。那综合一个比分，对吧？ 嗯。 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我非常的有自信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我在初中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的一个男子组合西城男孩。 嗯。 对，当时有一个后街男孩嘛，西城男孩，我更喜欢西城一些，就因为他们的代表作，就大家都可以跟着唱的。那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呢？其实早上分享过资讯了，他们马上要重新合体了，他们要重组推新歌了。来回顾一下老歌吧 My Love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这首歌不出意外啊，就是得了高分，毕竟可以让某些这个啊男人突然一下回到自己穿着牛仔裤和白 T 恤的男孩时光。嗯， 就刚刚也说我暴露年龄了，说初中的时候也听西城，我没告诉你初一听还是初三听的。 你这样特别不好，让我们东城的怎么办？ 还有后街的，后街的。 好吧，这首歌目前的得分看的平均分有九分。这两首歌加在一起的分数应该就是今天你的得分了。 嗯， 所以准备一下啊，现在轮我了。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好，到底能不能赢静瑜呢？就看接下来的我的两首歌了。哎呀，这个话不多说，先来推荐第一首，一首情歌，应该说是一首悲伤情歌的作品，是来自 Alain 啊。唱功就不必多说了，最重要的是这首歌写歌的人呢是一个内地的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提起他的歌你会很熟悉，可惜不是你， 你不在北京的曹轩宾写给阿玲的歌、所以其实你可以听出来这首歌里面甚至你都可以听出来曹轩宾写歌的那种风格、那种套路， 感觉又回到白给一百块，我答错了， 好吧，这首歌很适合现在换季。 推开回忆这扇窗，天又有点微凉，笑着回头看那段疯狂，眼泪欲盖弥彰，心却很温暖，当想念只是偶然，当时微笑的模样，等待心酸回暖，细细收藏那些美好就不必忘，让爱换个季节再开花结果，看时间把伤口酿成了收获，在风雪里最美尽头是抱着你，爱能有什么 忘了给这首歌打分啊，一到十分，你觉得这首歌你换季可以打到几分？你可以给一个分数，就决定了今天我能不能战胜静瑜啊。有些朋友给到了六分啊，所以我这首歌的平均得分应该是7.5到8分左右吧。 嗯，那还有很多的十分，我觉得如果我可以给有效分数的话，我也愿意给十分。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唱被，就是你没感觉到它有特别的那种旋律性的好听，但是你会有被唱到了一种心痛的感觉， 就是代入感。曹轩宾就特别喜欢干这种事儿啊，别人本来心情还挺好的，就被他弄难受的那种。 嗯，可能会后反劲儿一些吧，我觉得大家。 对，加上 Alain 的这个歌声啊，希望你们喜欢吧。最后我们来听首轻快的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请给一个你觉得合适的分数，1到10分。我们最后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叫做 Falling Hearts 啊，就是这个叫做四季更替，应该这么翻译吧。他其实唱到的就是一首很秋天的感觉，就是秋天的叶子呢在从这个黄色变成红色，然后呢会看的照片里面的自己啊，这其实是一首有故事的歌，但是呢就没有办法再给你们把这个故事讲完了，你们自己可以对照着歌词去听这首歌，效果更佳。 嗯，今天又是换季又是四季更替啊，提醒大家今天是寒露节气。 好吧，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别忘了给一个分数，看看今天我能不能赢啊。 Trip to Vermont.